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在上个星期的世界文学之旅里面，我们开始了英国文学的介绍，今晚就是第二辑。在上个礼拜，我们的嘉宾邱世文先生，也是本地的作家，是跟我们如数家珍，用一个简洁的方式是介绍了英国的崛起，还有在英国在九世纪开始一路下来，特别是去到这个十四十五世纪期间，怎样将本地的语言成为一个很快是蓬勃的一个英国的语文，而且是怎样成为一个文学发展的摇篮，当中所经过的历史、社会、政治、英国和教廷等等的关系，还有当时的所谓流行文化、大众文化的兴起，就是这个印刷术的发明等等很多的资料的。如果上个礼拜大家错过了的话，今晚一定是要留心这样听了。上个礼拜邱世文在这里讲到去伊丽莎白女王的王朝，大概是十六世纪的中期的末期，可以说这个阶段就是英国文学的蓬勃时期，也都是全盛的时期的。邱世文，到底呢去到这个十六十七世纪，我们看到上个星期你介绍的时候，就是说无论在民族性上面，我们看到英国人对于当时封建的社会、贵族的社会、教廷等等那种的反叛，他们又怎样透过已经是兴起了的本地的语言、英国文化或语文的形式来到去表达他们这一类的思想呢？在英国这个伊丽莎白皇后这个王朝里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更加是促成这个英国文学的蓬勃的现象呢？ 我想最主要来讲，伊丽莎白皇后登基，一世登基，这个是 很重要的事。 在英国来讲，象征了这个政权压倒神权这个重要的历史里程碑。就开始我们见到中世纪那些所谓歌颂来世人是个人是没有价值 的生命这些这哲学通通都被一扫而空。我们看到现代开始冒现，就所谓 文艺复兴，个人的重要性，现世的重要性。现世的重要性当然在实质上来讲，就是金钱、爱情和科学精神，可以做到东西，就不是说这个世界是一个赎罪的地方，越早死越好。根本这个世界是 很美好的，我们知道即文艺复兴是歌颂现世里面所有美好的事物，就是要做值得做的事通通在现世要做了它，就是来世是没有意义的，可以说得。当然这个是大家不讲，但是约定俗成知道的东西。但是教廷就很害怕这些东西，封建保守的势力就是要压抑这些东西。那我们看到在这个挣扎长时期，现在当然我们过了三四个世纪调回转头看，我们会见到压缩呈现了出来，是吧？但是当时你浸了在那里的人未必看得到的，是吧？那当然就是有些别具慧眼这些敏感的哲学家、艺术家他们可以看到，是吧？可以在他的作品表达出来。而今晚我们选讲的这个克里斯托弗·马罗 Christopher Marlowe， 我们今晚选讲他的弗士德医生，有人说亦做博士或者医生都好，他的悲剧这个我觉得是很富特征的，所以我们专门拿他来讲一 下。我们在节目的下半部就是会介绍这个 Christopher Marlowe， 就是克里斯托弗·马罗亦做马罗的这位作家，他怎样对于英国文学呢作一个所谓有少少划时代的发展或者是兴起的。但是我们又再首先充实我们对于这个英国文学的历史背景的认识，在这个伊丽莎白王朝这个皇后的统治的期间，到底当时的英国的生活是怎样，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又有没有进一步的变化？ 我相信现在我们看回头，就我们会发现到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登基象征了，因为以前封建制度 你知道咧，就係好散同埋好所謂各具一方咁樣樣噶，冇咩話呢個團結啊、組織啊，或者民族意識啊，或者係自己嗰個歷史嘅意識咁樣樣。咁咧可以睇到英國真真正正強大咧，就係經過一個長時期嘅掙扎啦，由呢個亨利七世亨利。八世啦，即係伊麗莎白女王嘅祖父同埋爸爸，一路去到佢登任。我哋知道伊麗莎白女王咧一世係冇結過婚嘅，似乎有啲人話佢嘅權力慾好強啦嚇。咁亦都係有幸有不幸。佢喺佢個英明領導之下咧，我哋會見到一個新嘅一班士大夫階層咧，唔再係喺貴族嗰度嚟嘅，有少少似唐朝嘅啫，好似我哋中國唐朝就係、能思能文嘅人咧，就通通都得到重任嘅嚇。咁我哋呢個時期咧，就係、我哋唔好忘記咧，就係、英國興起啦，佢哋嘅工業好開始發達啦，煤礦開始採咁就我哋唔好忘記幾十年後咧。第一批清教徒咧就搭住五月花號咧，已經去哥倫布發現咗個新大陸啦，定居美國啊！咁呢啲通通都係擴張時期嘅先兆嚟嘅伊麗莎白王朝。咁喺當時嚟講咧，有啲作家，尤其是伊麗莎白王朝後二三十年咧，譬如話John Donne 啊、鄧若翰啦，佢好簡潔咁樣樣。籠統咗個時代嘅精神，就係、可以話都係青黃不接嘅時期啊！舊嘅哲學同埋信仰咧，唔可以供給到呢個新嘅世界嘅人 一種 解釋，或者一種慰藉、一種依歸啦嚇。而新嘅又未嚟啊嚇，譬如好似話蠢蠢欲動好多，譬如培根，我哋知道喺伊麗莎白王朝。底下一個最偉大的科學家啦嚇，而家睇翻亦都係現代科學興起都靠佢嗰個培根嗰個科學方法嚇，即係譬如新工具啦、新科學呢本著作咧，提倡譬如話歸納法啊、實證法啊、經驗主義嘅方法啊，通通都係培根，可以話都係科學精神之父嘅現代科學精神之父啊。咁佢哋嗰個脾性啊，通通都好好奇同埋好現世，好嗰、那個無論係金錢啊、權力啊、知識啊，通通都好強啊，好強嘅。係喺佢哋嘅作品反映出嚟，喺佢哋嗰個思想嗰度反映到出嚟嘅。 一息之前咧，我哋听过本地嘅作家邱世文先生咧，就继续咧呢个英国文学啊历史背景嘅介绍，讲到踏入到十六世纪末期中期啊呢个伊丽莎白女王统治嘅期间咧，英国文学点样系成为一个蓬勃嘅文体，点样反映当时咧就好丰富，亦都系风起云涌嘅社会嘅变化，同埋价值观念嘅变化嘅。咁邱世文会唔会都间接影响到咧，就系喺呢个时候所出现嘅文学形式，无论系啲诗啊或者系戏剧啊等等咧，都系反映咗嗰阵时。即係可以話好流動嘅社會嘅性質，同埋對生活嘅睇法啊、價值啊、觀念啊等等。咁佢哋用咩方式將呢啲嘅觀念表達出嚟？ 我哋知道一時代有一時代嘅文學啦嚇，就尤其是出色嘅文學咧，後來成為典範嘅咧，通通都係有個時代嘅成因啦嚇咁樣。而咧戲劇咧就係、可以話都係呢個伊麗莎白王朝嗰個主導嘅，同埋最出色、藝術成就最高嘅文學形式嚟噶。 有冇成因嘅咧嚇？點解戲劇會係一個咁特殊嘅？ 我相信有啲人有啲論者話咧，就係、譬如話小説咧係一個好私隱嘅。 嘅文學體材嚟嘅，因為你可以閂埋道門嚇，自己中意有餘暇咁去睇咁樣樣，係嘛？唔需要你人幾時睇幾時睇，幾時停啊幾時停？個作者透過好同你好親密，甚至乎帶你去內心世界嘅剖析啊咁樣樣啊，即係咁小説嘅興起同我哋後來資本主義社會嘅大成啊，同埋科技嘅產生啊，咁呢啲嘢分唔開嘅，即係造成你有餘暇去睇啊，咁樣樣係嘛，就唔需要見人啊，大家注重呢個思己嗰個時間啊，休息嘅時間啊，咁呢啲同個社會嘅因素好大關係。正如今日我哋電視亦都有我哋嘅客觀條件啊，咁戲劇咧其實係一個好社會性嘅文學形式嚟嘅，因為佢係第一嗰個所謂嗰個內心私隱世界咧，就唔係好似小説或者係電視啊，或者係其他啲藝術形式咁樣樣可以咁做得到嘅。你知道戲劇所謂一個 social location 啊，一個社會性嘅場合嚟嘅。譬如話你唔可以一個人去睇啦，因為成大堆去一個劇院嗰度好多人啊，大家去所謂去睇人亦都俾人睇啊咁樣樣。 社交嘅 場合嚟嘅。咁而咧。當時的人就不好像話我哋二十世紀咁樣，大家咁注重私生活啊，表達感情不是話咁私己嘅嘢嚟嘅，係透過譬如話戲劇嚟講咧，你知道我哋就冇話好似電影咁樣有嗰啲近鏡啊，睇面部表情，佢哋戲劇通通要靠大動作啦，靠念出嚟嘅詩文啦，大家去表達感情。即有很多一套約定俗成的，特別是戲劇所有的 表達的方式、 表達形式啊、藝術形式啊咁樣樣。咁呢個係唔係偶然的嘢嚟㗎嚇？咁所以就係伊麗莎白王朝的時期嗰、那個。戲劇的突出就可以說得象徵了一班城市人的中產階級的武器，知識分子能夠透過這些東西去娛樂、去教訓、去探討人生很多裡面的感情、思想上的大問題， 還有可能發表自己藝術家個人的意見和看法。好了，那在這個期間有沒有一些特別就叫有影響力，或者突然冒起，也都是叫做對後來的文學的發展、戲劇的發展英國是有一個方向性的提出的一些的作家，我們值得留意的。 好奇怪的，其實就是英國其實一路的傳統就是戲劇不是說很受歡迎的，而且是甚至乎神權那些人士呢就是有些所謂非常之 不喜歡戲劇，因為戲劇呢是第一娛樂已經是不好的東西，第二就是他希望你能夠教會的意義多很多啦，所以早期來說在英國戲劇只是限於咧所謂miracle play 同埋 morality play 兩種嘅，即係 miracle play 就係所謂聖蹟嗰啲劇啦，就係攞嚟演翻聖經入邊有啲聖蹟嗰啲言行啊、事蹟啊嗰啲咁樣樣俾 你睇，分悔嘅作用。另外一種就係 morality play 嘅道德劇咧，又係亦都係教訓你嘅。咁啊，去到突然間去到伊麗莎白王朝咧，就我哋會發現到有嘅有啲職業性嘅演員咧走出嚟咁樣樣啊，有正正式式喺大城市入邊，尤其是倫敦啦，正式有劇院咁樣走出嚟嚇，咁當然啦，而伊麗莎白女王本人亦都好中意戲劇啦嚇， 咁於是戲劇就成為一種娛樂嘅形式。 娛樂嘅形式，咁有好多上乘嘅作家啦，譬如我哋而家講到嘅馬羅啦、莎士比亞啦、Ben Jonson 啦，所謂啊，同埋呢個Thomas Kidd 啦，啊，即係湯馬斯傑啦，呢啲通通都係早期伊麗莎白王朝咧就曾經寫過非常非常之成功，到而家都成為好多人中意睇嘅戲劇啊。 咁剛才邱世文所提出嘅一啲嘅劇作家嘅作品咧，我哋都會陸續喺我哋節目以後嘅時間裏邊咧，係同大家介紹佢哋一啲代表性嘅戲劇嘅。咁或者我哋不如集中翻喺馬羅嘅介紹啦，因為佢係喺呢個時候所冒起。而且佢亦都係一個奇才嚟嘅，咁我哋稍微聽一聽佢嘅生平，再睇下佢嗰啲嘅重要嘅作品。克里斯托弗·馬羅是英國的詩人和劇作家，他在1564年出生， 1593年，即是当他只是29岁的年纪，就在伦敦附近的酒店里面是被人用匕首刺死的。他死亡都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件事情。他在剑桥大学求学，但是性格方面就似乎和他那个学位就不是太相称了，非常暴躁不羁，曾经做过很多冒险的活动。有人怀疑他是间谍，亦都是经常参与这个街头的打斗、伪造金币等等。但是他最大的文学成就就是戏剧方面的创作，在1594年所发表的叫《加泰基女王狄多》就是他一个第一部的戏剧作品。接着在1590年就有这个《帖木儿》这个戏剧的上下编的出版，但是都不及他后来可以说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叫做《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在这个悲剧之后，1592年也上演过他另外一个戏剧，就叫做《马尔他的犹太人》。他亦都曾经作过历史剧叫做《爱德华二世》等等。在他死前是留下了一个剧本叫做《巴黎大屠杀》的一些片段的。可以说这个马罗对英国戏剧的发展是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对莎士比亚的影响是非常之大。在这方面的所谓贡献和影响，就留待我们的嘉宾邱世文再详细跟我们讲一下。世文，如果我們聽回這個馬羅，他一個短短的29歲的年間，就可以說有一些很有代表性的戲劇創作，都可以是一個天才，而且他的生活呢都是很有很富戲劇性本身。那到底一個這麼年輕的藝術家在他的作品裡面，為什麼會有一個這麼大的影響，他說到什麼東西，以及怎樣講法呢？ 我相信馬羅就是很典型他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即係好解放咗出嚟嘅，喺中世紀所謂啊，即係好求知欲好強啦，權力欲好強啦，就亦都要找尋一個新道德嘅嗰、那個所謂道德上嘅迷茫，就相等於我哋即係大節前後嗰個存在主義嗰個時期咁樣，大家都好迷茫，要去揾新嘅價值，舊嘅價值已經崩潰啦咁樣嚇。咁喺呢個伊麗莎白王朝呢個時期，我哋揀馬羅，馬羅當然咧就透過佢嘅藝術作品呢個《浮士德博士》咧，亦都去探讨他那个所谓的反叛精神，还有道出他那个时代的迷茫，还有那种这样的兴奋啊、好奇啊、那种这样的心理啊。那浮士德医生这个其实一直都是流传在乡间，尤其是在德国的那些这样的传说来的这样。那我们知道去到文藝復興時代咧，咁啊就開始好多自由，因為解放咗學者咧，開始探討好多當時係被目為異端邪説嘅嘢嘅，尤其是冶金術啦、科學啊，當時又會被視為係魔術啊咁樣啊，佢哋去不怕權勢、不怕禁忌咧，去做呢啲咁嘅事。咁咧就馬羅咧就取材咗呢個浮士德博士呢一個咁嘅鄉間傳說啦，攞嚟將佢戲劇化咗咧。就是寫了這個《浮士德博士》這個悲劇、這個詩劇啊， 但這個詩劇裡面就有什麼那麼特別的地方呢？譬如我們看到馬羅本身就非常之不羈，但是當他寫這個所謂德國的民間故事的題材的時候，他是在說一個所謂中世紀的學者浮士德，他怎樣追求知識、嘗試、就是很多經驗，甚至將自己的靈魂押給魔鬼，大家都很熟悉的這個題材，他怎樣處理、怎樣發展出他的特點？ 我覺得馬羅偉大的地方就他是能夠取材於一個很簡單的鄉間傳說，而將它的時代和那個可以說是哲學的重要性將它戲劇化了出來，而不是將這個浮士德醫生呢或者是博士這個人物呢，將它很平面地講出來，將它的內心的交戰和它的道德的迷茫那些這樣的困境呢，將它戲劇化的方式呈現了出來，我覺得它可以做得到的。咁呢樣嘢當然咧就影響到第日我哋睇到嗰個戲劇嗰個成就咧，就唔再係話道德説教嘅，而係戲劇化咗一個人嗰個搜尋。佢係一個悲劇，就因為佢犧牲咗自己，甚至犧牲咗個靈魂，希望去換到真理。當然啦，佢俾時代嗰個權力啊、勢力啊呢太大啦，即係壓咗佢落去咁樣樣咧。咁呢一樣嘢係喺馬羅呢個《浮士德博士》呢一個劇嗰度可以 我們可以很尖鋭地看到的。 還有也將他的作品有別於以前的戲劇傳統，就是你說那種憤悔式，或者是講一些聖經裡面的一些的 miracle， 一些的神聖故事的憤悔這樣的東西。咁仲有冇喺其他嘅戏剧里面马洛呢亦都係贯彻住呢一种咁样嘅即所谓方向，就係话落喺一个角色嘅内心世界里面呢探求好多生活或者生命上嘅问题呀咁样。 譬如话马洛有几个重要嘅戏剧呢，一个係铁木儿呀，呢一个係讲嗰个蒙古嗰个大汗呢，就由一个微不足道嘅牧羊人一路征服咗成个直卷欧洲啦，就是中东呀咁样征服咗。由佢嗰个对呢个无边权力嘅渴望呢一路咁样直至到佢嘅死亡，人毕竟係有限嘅。佢嘅悲剧就当然就去到佢要死呀，卒之有一日呀，就权力追求权力始终都走不出这个人固有的极限。但是我们在这个铁木儿这个剧里面，我们也都 看到这个铁木儿自己在表达，当他即好像陈子昂得读沧源而睇下，即睇古睇今，他也都是曾经慨叹过，即我或者随便用广东话咁样译咗佢出嚟，就是说他说我们的灵魂就是可以能够呢去了解这个宇宙整个宇宙的结构的，甚至乎所有行星的轨迹的，我们通通都可以去了解的，无穷无尽地不断不断地，虽然是磨到我们个人冇咗都好啦，我哋都要永远都唔永无休止、永无休息咁去追求呢啲咁嘅宇宙嘅中贵嘅奥秘咁样吓。咁我哋可以睇得出嗰个文艺复兴嗰种咁嘅求知嘅权力啊、个欲望啊咁样。 即刻令人记起咧呢个苏格拉底临死之前嘅申辩吓，中间亦都系有呢种咁样嘅坚持同埋执着嘅。但系咧我哋亦都会睇到咧，就系佢被誉为对莎士比亚戏剧影响好大。咁到底佢同莎士比亚嘅关系系点嘅咧？ 佢就好多人咧有傳說，就係話根本就馬洛係冇俾人哋吉死嘅，當時係只不過係佢可能係因為從事啲間諜活動啊，咁同人哋打鬥之後可能受咗傷，受咗傷之後隱姓埋名咧，就居然咧後來就化名做莎士比亞，寫咗啲莎士比亞不朽嘅名劇咁樣嘅。咁呢個係一個無頭公案嚟嘅，當然好多人哋嘥咗好多唇舌啊、紙張啊去辯證啦，即係譬如究竟係咪沙翁，究竟係咪馬羅，馬羅係咪沙翁啊咁樣。咁但係有啲就話一定唔係，有啲話係咁樣，冇乜定案。但係我哋無可否認啊，睇得出佢哋兩者之間，馬羅咧當然係影響莎士比亞好大嘅。我哋睇到，譬如好似喺《浮士德》呢個博士嘅悲劇呢個劇入邊，我哋見到譬如話莎士比亞嗰種幽默啊、風趣啊，寫嗰啲崇高嘅主題的時期，同埋不忘去講啲低下嘅問題，同埋嗰啲戲劇嘅反諷啊。譬如我哋喺呢個《浮士德博士》悲劇入邊，我哋睇到佢唔係咁單純去講話一個野心無窮野心嘅人，卒之去追逐知識，卒之受到可怕嘅懲罰，佢唔係咁樣。我哋會見到好多反諷嘅嘢，譬如《浮士德》醫生呢個博士啊，或者醫生，佢去追逐呢啲智慧，將個靈魂賣俾呢個魔鬼啦，就換取24年嘅全知同埋全能。咁究竟當佢一旦得到嘅時期，其實好反諷嘅。佢居然去攞咗呢啲咁嘅權力啊、知識啊，走去做啲好微不足道嘅嘢。第一件事就話想要個老婆，第二件事就去整蠱下嗰啲教宗啊，同埋以前好憎嗰啲咁嘅神職嘅人啊，就表演一下啲法術俾啲權貴睇下咁樣。甚至乎到最後尾話希望同呢個海倫啊，世界第一美人咧，可以有一席嘅前面咁樣。咁即係做咗好多好冇意識嘅嘢。當你得到嘅時候咧，攞嚟做嗰啲原來好微不足道嘅嘢嚇。咁就變咗好現實，好有心理嘅現實性，我覺得呢度非常之好。同埋你會見到馬羅嘅無韻詩啊， 同埋呢個散文啊，通通都係喺佢個劇作之中見到。呢個係對英國文學嘅貢獻非常非常之大，亦都對呢個戲劇嗰個藝術成就咧，奠下好大好大嘅基礎嘅，俾後來嘅人借鑑嘅。我認為。 咁下個星期咧，我哋就即刻會咧係進入呢一個莎士比亞戲劇嘅介紹啦。咁到時睇一睇喺具體嘅作品裏邊咧，點樣睇到馬羅嘅影子或者佢個影響力啊？咁再睇一睇呢個無頭公案咧，大家點樣去猜度嘅？咁今晚咧，唔該曬邱世文繼續呢一個英國文學背景歷史啊、武器嘅介紹啦，同埋對於馬羅嘅一啲嘅作品嘅欣賞。 世界文學之旅，鍾傑良編導，魏便利監製，香港電台教育組製作。